些爱不能忘记，只怪无欢心意。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。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 相信他应该不会是那样，

记得吗？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，我在同样的世界，昨天已越来越遥远。唱的主题歌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？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 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听说多少年来

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 各自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这份荒芜一首给最孤独的月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心酸更不厌舍弃，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